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周六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今天又见到老朋友，但是同时又觉得很新鲜的主持人泽华。这位老朋友呢，带来个人的第四张全唱作专辑了。怎么样，时间是不是过去的很快，都第四张了？稍等哈。好，再来。 我也觉得很恍惚。 哎，第四张了。 第四张了。 快吗？你觉得？ 快啊。 时间快。 我觉得我的时间被偷走了，但是这个作品又告诉我这时间真的存在。 好，以往呢关于专辑的聊都是我在发问哈，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互相提问好不好？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 不，今天还有其他惊喜。今天有很多的惊喜等待着你。 哇哦。 哎，好 啊，好啊， 你先问我还是我先问你？ 你先问我吧。 我先问你。请问这张专辑的名字是先有这个概念才有了整体的一个所有的东西，还是说你做着做着做着，然后到最后想到了这个概念？ 这张专辑是因为我写歌的习惯是这样，就是我是像记日记一样，就过程当中我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到最后我要做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会把这个阶段最典型的作品给它拿出来，然后最后我再给这张专辑起名字。 起名字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件难事儿吗？ 说难不难，说简单不，因为我会斟酌，而且我又有强迫症，我又不喜欢起那种特别复杂的名字。 那就是难事儿啊。 对，还挺难的。 跟前三张相比，这张是格外难还是？ 这张反倒没有那么难了。 是字面理解的造化的意思吗？ 就是造，它就是一个很外向的力嘛。然后化就是很内在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结合一下，就是我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就是既是这个外界不能够完全做主导的，也不是自己能够完全做主导的。 好，该换你问我了。 你最喜欢哪首歌啊？这张 只能选一首吗？ 当然，那你 top 三前三首吧。 那我要看一下这个歌名。第一首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流萤火。 就是那种氛围听起来很轻松的。 我也喜欢他探讨的主题。稍后我们会格外的探讨一下这首歌曲在聊什么，在讲什么。 好的。 第二首我会选的是赢。为什么 啊？你问我为什么？ 对，你猜为什么？ 因为他挺有态度的吧。 编曲呢？ 编曲就 techno 啊。你很喜欢这种风格是吗？ 不太熟悉的李宇的风格。 是你不太熟悉的我。 对，是我不太熟悉的你。好，第三首我会选烈日点。 为啥？ 也是我觉得不太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李宇。 你是站在这个角度，就是你觉得 这个我让你很意外，而不是他映射了你自己的什么东西。 歌词本身并没有映射出我太多的东西，除了那个《流萤火》，我觉得是我想格外跟你探讨一点的，歌词本身映射了一些东西的。另外那两首，我觉得是完全编曲，让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这很对吗？小鱼听到一定很开心。 好，哎，这张专辑是一个起伏很大的一张专辑，所以如果选择在直播间当中演唱的话，又没有大的编制，没有乐队一个编制的哈，好唱吗？ 在直播间演唱，但是跟卡拉就好唱。 跟卡拉好唱。 对。 那巡演当中呢？ 巡演当中是跟 band。 跟 band、 就是 如果没有 band 的话，就其实一个人不太好演。 对，因为他整个氛围出不来。 好，第一首歌你会想唱哪一首？ 第一首歌我应该就唱赢吧。 就唱这首吗？ 嗯， 好。然后我觉得今天打破以往我们单一的聊天这样的方式哈，我们唱完每一首歌曲，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如果你有任何想问李宇的问题，随时把问题抛上来。 嗯，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片花之后正式开始我们的现场演唱。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在本月刚刚带来个人第四张全唱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幅画面。 每年都发现他今天多一场，就被扣了几次又问上。 作为看客的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在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猜测，但也许相似的是，这个人身上一定经历了某些事情。 只要现在看见，当作没有明天，一次暖暖流萤火照亮我，我离开我身体。 在这张专辑当中，他通过如此类似的一个又一个的画面，或者说一个又一个的情节，让我们进入到一段又一段跟自己有关的经历当中。 旅行在爱是迷雾之中最残忍的光亮，肯放过我吗？ 九七四 Live Show， Ladies and Gentlemen，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欢迎表演嘉宾、音乐唱作人李宇。不熟悉的李宇那一面已经上线了哈，刚才唱跳那面已经出现了。你今天想要唱跳的话，不用控制你自己，随时可以唱跳哈。哎， 我跳了。 好， 你 真的啊？ 嗯， 有有有，真的。如果想跳的话，随时跳。 哎，行，好嘞。 九七四大秀现场表演的第一首歌曲《赢》，有请李宇。 把视线放在鸟语花香没有污浊的地方。 Ignore us， 不同的物种追求不同的远大的理想。是说什么 你是不是放的我我想说，哎，我的 vocal 质感现在已经这么好了 真的还自己给自己和声呢，太厉害了。 这 没有状况的现场不是一个好的现场。 嗯， I got you。 先放在鸟语花香没有污浊的地方。 Ignore us， 不同的物种追求不同的远大的理 想，世上什么应该，什么不该，有哪位生命好心衡量，噩梦醒来见光的人才有资格坦荡荡。It's all about your loss， 从来不管我们真相无名之辈的事，到的就为止，苟延残喘的人看来都没什么大事，世上分不知赢的好坏，是那根天秤在中间摇摆，饥寒交迫诱惑的人才有资格说到爱，聊生命到底在聊什么，这所谓的分级别的快乐，哪一个管得着，哪一个寒酸落魄还夜夜笙歌，那明天如果要恩赐我欢呼庆贺，才是我分内的事情，更不下胶着。Trustless， 从来不管我们真心无名之辈的事，到的就为止，苟延残喘的人看来都没什么大事，世上分不知赢的好坏，是那根天秤在中间摇摆，饥寒交迫诱惑的人才有资格说到爱，聊生命到底在聊什么，这所谓的分级别的快乐，哪一个管得着，哪一个寒酸落魄，还夜夜笙歌，那明天如果要恩赐我欢呼庆贺，才是我分内的事情，更不下胶着。在说什么，真的太艰深了，你们费尽心思追求的形容词不适合我，有的是没的是，反正也翅膀一对，你何必要做无用的纠葛，管我血统如何。 哇哦，真的来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聊过这么多次，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表演者李宇。 是吗？之前是？ 之前是歌手，通常是唱为主，跳比较少，特别是刚才你后面还加入一段戏剧的表演。 是的，哎，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音乐，它就是让你觉得你的身体在无意识的动。 哎， 对。 但以前你不太动。 以前没法动，以前我就想，也其实我弹琴你会看到我轻微的动，但是因为你还要弹，就是你还要顾及到你的手，你不能说像现在这样蹦来蹦去。但这样 那第四章怎么会想把手给解放了？ 我觉得还是个巧合，就是因为我想就这样。对，我觉得不是一个我为了解放手而去做这样的音乐，而是做了这种音乐之后，就是你听到它，你的身体就会想要动。 我第一次听到赢的时候觉得好时髦。哎， 是吗？ 李宇现在这么时髦的吗？ 我以前是有多么的， 你以前似乎跟这个当下喜欢的音乐状态不太去接轨。 对，确实大家可能没想到，说大部分人没想到吧。 哎， 你在那大部分人之内。 你自己是情理之中的。 我是情理之中，我做任何音乐都是情理之中的，在我的认知里。 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重低音来作为自己的表达呢？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吗？还是用吉他写出来的？ 做的时候我自己先编了曲的 啊， 对，然后一开始我跟小雨就想弄成 techno， 就是这种风格。 嗯， 对，说它更有律动感吧。 对， 而且很 比较有重量。 通常电子风的作品好像歌词不太重要，带给大家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比较重要。 但我认为还挺重要的。 你这首歌曲当中格外重要。 嗯，是的。 赢应该怎么理解？ 赢啊，就是无名之辈啊。 嗯， 而且大家都会想要去轰赶他，或者是总是想要告诉他你是一个，你虽然算不上是一个非常怎么样的害虫，但是肯定是人见人讨厌。 是某一天晚上看到苍蝇在屋里飞来飞去然后有了概念吗？ 倒也不是吧，只是这一年我觉得我还是挺我手写我心的，在写到赢这首、 嗯、 我觉得大家都在跟我聊什么审美。 哎， 嗯，你在跟我聊什么？ 我直接标注出来了这一句，聊审美到底在聊什么，这所谓的分级别的快乐。 对啊，就大家都说你现在做的歌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 大家很爱说这样的话。 嗯 嗯， 我说那这个时代审美是什么？ 对，这是这个时代的审美。对吧？然后你就通过一首符合当下审美的编曲去给大家一个回应。 他也不是吧，我觉得编曲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是看缘分的 啊。 就是其实你一开始没有想说做什么东西，但是做着做着你就发现，我一开始我也不懂什么，我编曲都是那种我调音色出来然后鼓就自己打打打打，就是 dry loop 或者是我自己稍微打一打，但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用懂很多，但是你至少要觉得好听。 嗯 啊，然后这种我做赢的这首歌，我都跟小月觉得这样最好听。 所以从你的角度而言也是回到审美这个点上。 对，这就是我的，我觉得我每一张专辑都在跟大家说我目前这个阶段的审美、 嗯、 审美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没有对错的。 嗯， 嗯，你会觉得审美是在不断的更迭吗？ 一定是的，而且我觉得审美完全代表一个人类。 现在的李宇回看之前啊，若干年前第一张专辑时候的李宇，那个时候审美跟现在是有天壤之别，还是其实变化不大？ 一定是有变化，就是有更迭有更新。 嗯， 嗯，但是嗯，我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应该说是眼界比较宽吧、 嗯、 我不能说什么东西不好，就是说更好的东西还有更多。 嗯 嗯， 眼界宽是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久了以后你接触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宽的，还是 听的越来越多？因为我最终我觉得我还是音乐从业者嘛。 嗯， 那我肯定是就是听音乐的时间更多，无论是听自己的还是听一些我很喜欢的音乐，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唱片，我肯定会琢磨。 嗯 嗯， 这个编曲很容易会想到 Billie Eilish， 有关系吗？ 没有啊， 没关系。 大家现在一听 Techno 就想到 Billie Eilish， 但 特别是这个噔噔噔就会想掰盖掰盖这样的。 当然，他当然是很厉害，但是他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他更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年轻人零零后们更加喜欢的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 但你也不排斥，你也喜欢， 他是我喜欢的之一。 嗯 嗯， 哎，所以越来以后的李宇会越来越电子化吗？ 我不知道。 嗯， 就是我觉得造化就是你不用知道明天什么样，你也不要想说以后我会是越来越怎么样。我做第一张专辑，我还没想到过第四张我会跟你说这些话， 是 对吧？ 对， 就是我明年我再去想我明年要做什么。 第一张的李宇比较拘谨。哎， 还挺拘谨的。 哎， 那时候没喝大过几次吧。再喝多几次就知道没什么用，别拘谨。 你这两天第一首歌曲唱赢，然后在我们聊天室很多朋友说第一首歌曲就这么进入状态，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你现在是很容易进入状态人吗？ 还挺容易的。 还是因为熟了？你 一个是跟你熟了吧， 啊， 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他说我喜欢这个东西啊，很难不进入状态，除非我今天特别不舒服身体。 有的人觉得在这个行业久了以后反而会越来越不了解这个行业 啊。我有过这个时候、 嗯、有过那个阶段啊， 我很迷茫，我觉得就是玻璃感很重。 嗯嗯嗯，然后久了就会把自己给封闭起来。 是的， 一旦封闭起来想出去。 你也认识那个阶段的我啊。 对啊、嗯、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李宇是一个就是造和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现在这个阶段稍微有一点爱谁谁了。 哦，宇哥。梦里画个李宇说本恶本恶本恶，看来他很喜欢这首歌曲啊。 来，今天还是啊，不要让我们俩单独的这样一 v 一的访问了。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我们每一首唱聊的歌曲的问题的话，随时把你的问题发送上来。然后我们今天也跟李宇沟通过了，整张专辑全唱哈。接下来你会唱哪首歌曲？ 接下来有人要听本恶是吗？那就唱本恶呗。 哎，你现在这么好聊的吗？ 也没有啊，就是没有到不好聊的时候呢。 想 Q 哪首就随时来。 倒没有，你不要给大家透露这种信息，等一下很难收场。 来本恶。锁定我们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三个平台当中你想问任何问题，想要跟李宇进行的互动，都可以把你的文字发送上来。以下本恶。 摘掉蜻蜓的翅膀，把昆虫丢进没有出口的纸箱，折断树枝之后，僵化巴黎土壤。原来我们亲眼目睹，我们亲手制造的死亡啊，人开始学会说谎，才有意识善良。Why do you lie? Why do you lie? Why do you lie? 难怪我们抛弃，难怪我们天赋一定的谈及一切荒唐，一切假的原谅丝毫都不慌张。活该我们流亡，只是我们生而为人就浑然不知所以，亲手制造的死亡啊，才开始学会说谎。我们天生会埋藏，从来都未看清自己作恶的坦坦荡荡。尽头的过程疲惫而该死的责，难怪我们抛弃，难怪我们天赋异禀的谈及一切荒唐，一切假的原谅丝毫都不慌张。是我们生而为人就浑然不知所以，围城的狩猎场。 必须跟各位再强调一下，刚才这首歌曲新歌《本恶》是我们在九七四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有人说今天泽华的这个镜头有点暗哈，为了不让李宇的面部过曝，我就暗一点就好了。 对，刚刚好像太亮了是吧？我听我经纪人进来说了。 对啊，然后我瞬间就牺牲了我自己，你看我就没有本恶那一面。 天啦，路你好圣洁。 这首歌曲我没想到，因为探讨的东西跟这个编曲的旋律不一致。 哦，你觉得编曲给你的感觉是 很美像是做了一场梦但是如果再加上你的对于歌词的咬字又不是那么那么的清晰所以如果单独没有看歌词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 嗯， 但是一旦对应歌词的以后，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搭配。 嗯，你觉得你想问我当时的动机是吗？ 你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朝着本恶的那个方向去走的哈，因为它歌词很明确，全部都是像电影当中会出现的画面一样的一幕一幕恶的情景。 对啊，因为我其实想到它其实源头是我朋友跟我讲，他说觉得小孩子很可爱，然后我说我觉得小孩子很可怕。 隐秘的小孩看多了 没有，他 隐秘的角落 sorry 不是那个小孩子，我是说刚开始有抓和行动力的这种小孩子就是他是完全不晓得对方的疼痛或者也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的底线是哪里，他只是他首要是要满足自己的感受嘛， 懂 对吧？ 对 包括母亲在哺乳期间的时候，她可能也会因为哺乳而受伤，就这种也是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我觉得，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本恶是因为她不懂所以才造成的本恶。 对，它只是一个动机，但是我它会引起我的思考。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里，然后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畅聊。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呢，很开心和唱作人李宇来畅聊他的个人第四张专辑，也是在本月10号刚刚发出的《造化》这张专辑。刚才上一段最后我们唱到了《本恶》这首歌曲，然后呢并没有聊完。前面说到你对于这首歌曲《本恶》的理解是因为孩子不懂，所以他会造成伤害。 他只是，就我刚刚说到，他只是一个动机，但是真正的思考起来，他其实更复杂。 嗯哼， 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承认自己的性格里面是有恶的一面，但是大家是向善的， 而且越大越不承认这一点。 对， 因为有的时候恶它并不是那个真的会伤害到别人的恶，只 是 你的那个动机。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们越成熟以后，好像越会屏蔽自己的那个阴暗面。 对啊，但是我还挺能面对自己的。 你一直以来都很能面对吧？我觉得从你的作品当中好像能够不断看到你在始终的自省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我从其实年纪小的时候还是不行，年纪小的时候多少有点圣母了。 对对对，都会经历。那 现在 怎么就开始去面对的？ 因为我觉得你不面对它，你在压抑它，它会生长出更可怕的东西。 一开始面对的是比较浅层的那个恶，对吧？还是你一开始就持续？ 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我一开始我觉得我这个人骨子里还是挺厌世的。然后恶或者是阴暗面只是我觉得占据我就是人格中比较多的那一个部分，但是我的人格又是立体的。就它不是，不仅仅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人都是很复杂的。 是。 只要你可以跟自己对话或审视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发现自己是有，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么一个。 我觉得分阶段，第一个阶段可能是想跟自己对话，然后发现不太会跟自己对话，这个阶段怎么办？ 这个阶段 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个经历这个阶段的？ 我没有不太会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我从小还就挺喜欢跟自己讲话的，我现在也会，就是会讲出声。 那会觉得可怕吗？ 不会啊，我妈说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会突然间就是哭，然后不是我的意思，我妈说我因为什么事儿哭，然后我就会自己哄自己，然后是突然就不哭了，不哭了之后我就开始自说自话，去别的地方，然后又突然哭了起来。 现在是晚上10:32哈，大家听我们这段对话的时候，不要觉得这个起鸡皮疙瘩。 对，就我想，那我自己也想到，可能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 你从来没有过跟另一个李宇不太自洽的阶段？ 有啊，当然有了。 现在是属于哪个阶段？ 现在是相对自洽。 不自洽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不自洽就完全封闭。 在音乐上始终是自洽的，还是音乐上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音乐上是自洽的， 一直都是自洽的。这四张专辑都是。 对，就是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但你不可以怀疑我的作品。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就是生活当中可以不太自洽，但是在作品当中可以有一个相对自洽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是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考量，就是来解释。就是因为生活中不能够时时自洽，你才能够一直有这种， 因为有太多不得不的情况。 对对， 是吧？ 我才能够有这种就是很深刻或者很拧巴很痛苦的思考， 是， 然后它的能量才可以体现在作品里面。 然后你把那个很极端化的呈现的过程当中，又会有另外一个自己把自己往回拉到一个相对自洽的一个状态，它又不是一个太极端的表达。 对，其实我现在觉得创作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消耗的事情。但是在消耗过后其实是可以被作品拥抱到的。因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天我还跟我朋友聊，就是我会调动很多情绪。就是可能我喜欢这一首歌，我都很久都出不来，很像我有时候在想演员是不是也这样。就是他进入了这个角色之后，很久之后都出不来，然后很难过。 之前有演员类的节目的时候，有一些演员表达过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入戏一旦入进去就很难抽离出来。有一些比如周迅好像进去的快，然后出来的也快，这是因人而异的吧。 我觉得进去快出来快也挺好的。 我们看看大家的说法哈。洛凡依晨说，从去年也是在泽华哥的节目当中结识的这个特地独行有思想的小姐姐，一年多了，真的也是变化不小，感觉严格的说是李宇同学在音乐的表达上更加多样化，更加全面，也更加放得开了。应该是随着对音乐理解的进阶而愈发通透洒脱了。虽然是小女生释放大能量的热烈现场，但是却反而更加适合一个周末晚上的放松和放空，酣畅不失舒缓，做歌用力，思考深刻，难得的有新人，加油。哎，洛凡依晨很会写。 哎，真的。 嗯， 他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是是是是是。 嗯， 开心的吧，听到这样的话。 当然开心了。但我觉得他还挺戳中我的，我觉得好，就是音乐就是应该给人这种感觉，就是他让你好好的在里面，无论他给你任何一种情绪，他都是这个作品带给你的，而不用你去思考你白天经历了什么，或者是更多更复杂的事情，你就在这里面穿行就可以了，然后他时间很短， 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整体好像其实挺激烈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给你一个拥抱的感觉，让你释放的同时又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是一个舒服的。 那我觉得如果我做到了的话，我还挺开心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来现场演唱。请问在这首歌曲之后下面唱的这首歌曲还是大家点吗？ 你点吧， 先让大家点吧，好不好？我们看， 挺谦让。 微博直播左木修还有谁没有看到啊？刚才都在大量的点， 谁刚刚谁 道春寒 啊，行。 这首歌怎么唱？ 这首歌就是专辑第一首。 我是说你是弹唱还是走伴奏？ 看了吧。 好。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啊，如果在副驾的朋友可以打开一下视频画面，看一下李宇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现场演唱的。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以下造化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道春寒。 只是乍暖，只觉痛快，不知所以然。冰消雪解的边缘，我先放过我，已经很过干。寒刀反，死而复生，生而真真，偏偏周旋是我撕碎的悲伤。当我祭奠你一朝之欢，何以十分柔软，心不甘，若我长睡不知世界，怎知他朝雨暮雨，归期多端，可以狠狠去别是心伤，趁年旧疾痛楚与瘫痪，那至此凡事算都未尽，或是早春到了回寒。叫春寒，爱过了冰冻三尺，怎还不要叫春寒？滴水石穿，这血肉之躯，一生事断。 是不足挂齿的磨难，当我与我早晚通透绚烂，可以十分柔软不安，于心不甘，若我长睡不知世界，怎知他朝雨暮雨轨迹多端，可以很区别是心上陈年旧疾，痛楚与瘫痪，哪知此番是曾都未及，或是早穿到了悲观。心上陈年旧疾，痛楚与瘫痪，哪知此番是曾都未及，或是早春到永回看。 依旧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倒春寒》，我很喜欢现在的李宇维。你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吗？ 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很自由，哎，是真的看像我们看起来的这么自由吗？ 我一直都挺自由的。你要说我不自由那个阶段，我还挺难想的。是有过那种好像顾虑比较多，比如说很多事情我要做之前，我可能要跟多方去沟通，但是我的心还是很自由的，就是因为不自由是没有办法有想象力的。 我这自由更多的可能是在表演这个状态当中， 是的， 好像也不是刻意的入戏，就是很自在在唱自己的这个当下的所想， 就是感觉好像跟 挨过了冰冻三尺的感觉。 但倒春寒其实讲的是一个更复杂的事情，就是他是挨，所以才有那句就是挨过了冰冻三尺，但是为什么料峭春寒的时候我很害怕。 而且这句在作品当中也是用说的方式来进行演绎， 对， 他并不是用一个很张力很强的演唱的方式去把它唱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写这首歌的动机就是因为我是跟朋友聊天，然后可以讲吗，那个时候也是大了然后我这句话是我就是脱口而出的，然后对，然后他说那你情绪最糟糕的时候是就是他先跟我讲他情绪最糟糕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了这句话，因为当时你知道吧，脑子很飞的到处都是神经，然后我后来想 上头了， 对，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说这句话的动机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困扰或纠缠你的东西它不会消失的，它只是会换一个节气以另一种方式来找你。 但是通常我们不太会跟这样的阶段去相处去共处。 我会。 你一直都会。 我会，对，我会跟他相处，我甚至会给我各种情绪起名字。 哇哦，这个是从小就刚才说到小时候自己会安慰自己的那俚语那阶段就开始了吗？ 不是的，是这几年，去年开始吧，应该前年。 它是顿悟的感觉还是慢慢的？ 不是，是为了是为了让我自己不那么，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伤心和思念高兴然后痛苦，它是一个很，其实你并不是很惧怕这种感觉，也不会，至少你不会焦虑。那你通常是什么时候感到焦虑呢？是因为这种感觉很陌生，你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就跟他认识一下嘛，然后我就给他起名字，而比如说类似的感觉又来了，我就会，我心里会想说，哎，又来了。 他是比如小 A 小 B 小 C 这样的时候？ 不是啊，就是有什么叫什么，我想想，我起过什么爱丽丝这种 这么梦幻的名字吗？ 没有，就是很随便啊，或者叫钢笔，就是我可能当下看到一个什么桌上有什么，我就会叫钢笔。 哎，但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方式，因为每次它隐隐上来的那个感觉是相类似的。 对，但其实这个东西我跟很多人没法聊，因为他们觉得我神经病。他们都会说，他们说， 啊，你要不要看医生去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焦虑似乎成了很多人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态了。有的时候焦虑来的时候它是隐隐的，它不是很强烈的，特别是隐隐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好像有没办法处理这样的焦虑，然后你也没办法去跟别人沟通这个焦虑，因为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怎么样去跟他相处。但是我觉得你刚才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但是就是酌情是别给自己弄的， 就是归类总结一下，你就知道他又会爱丽丝又来了，你反而会是一个轻松的态度再去看爱丽丝了。 对， 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了？ 对，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我可就是你刚刚说的，你可以跟他相处嘛。所以我说我觉得我可以跟他相处。 OK， 第四张专辑了，然后我们今天呢给李宇准备了一些惊喜哈。首先这个惊喜我不知道算不算惊喜，因为这个人跟你很熟了。 啊？ 我请了外援录音哎。 啊？ 哎， 跟我很熟，小鱼啊。 哎。 啊。这也太好猜了。哎、 所以你觉得都已经他是你四张专辑制作人是吗？ 哦，对啊，四张专辑加一张 EP。 那你觉得他还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吗？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我们俩平时说的挺多的。 都是很认真的探讨音乐方面的东西， 也不是啊，什么都我都会大吵，我们俩会大吵架。 我问小鱼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请问制作人小鱼，从制作人的角度上，第四张专辑的李宇跟前几张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听听看他怎么说哈。 其实如果真的硬要说上一张跟这一张专辑它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这边可以来说说他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吧。我觉得对我来说，《造化》的这张专辑是这几年以来他所看到的，或者是我做音乐，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可能生活，可能电影，可能一些东西的审美，然后可能有一些想法什么的，然后自然而然的到了这张专辑。然后制作上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音乐啊，然后一些沟通的方式这样子。那我还是期许李宇每年都可以发一张专辑，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对，人就一年一张这样子，做着做着可能做个十张，做个十几张，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记录，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创作这样子。 怎么样？ 哎，我好像还挺难听到他在任何节目里面，就是线上的 啊，这么正经的说一些话。 对，我觉得就是哪怕听了我四张专辑的就是朋友都可能都没有听过他的声音。 对， 他连社交平台都没有。 对，他跟我说的他很不会说话，但我觉得他这样说的断断续续的很好。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少年的人。 意思就是已经不是少年的。 是了，但他又不让我说他是已经孩子的爸了。 OK， 好，我们也当没听到。 啊、我说了吗？刚刚对， 没有，对， 我说出来了。 啊、什么孩子他爸？ 对，其实我们两个就是相处下来，我们俩都是很慢热的人。我们可能做完第一张专辑之后，是慢慢，然后随着我逐渐长大之后，我们俩才互相聊更深刻的东西。然后其实我还挺感谢他的，就除了音乐之外，因为我们两个审美其实还一直挺一致的，我们俩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会用我的创作一直拉着他往这个方向走，然后他会用他就是他的经历还有他听过的歌在审美上领着我往前走。对，而且他是试探性的，是比如说哎，这张专辑你要不要听一下，或者那张专辑要不要听一下，然后呢 啊，你们的相处是这么礼貌的相处。 对，然后我会跟他说我听完的感受。 也是很礼貌的相处。 对，他从来没有跟我说我觉得这个很牛，就是你一定要听，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我觉得很喜欢，他不是这样的输出。对，而且是在我很多情绪非常坠底的时候，或者在创作中挣扎打滚的时候，是他给我拎起来的。 而且我觉得他刚才说的是，其中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会说现在的李宇越来越让他敢去做他自己，因为你明明在做你的专辑， 作为制作人角色其实是在帮助你更好地表达你自己， 嗯， 但你却敢让他去表达他自己。 对，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跟，因为首先你是跟歌迷达成连接的嘛， 是， 但是我跟歌迷一开始表达就是一张专辑它的编曲成为什么样子，这一定是两个人就是达成一致的结果，没有谁绑架谁， 嗯， 对，他们都觉得我的改变或者说我的进化是因为一些什么，不管是因为小鱼还是什么。然后我记得我跟歌迷一直传达的是，我甚至可能也做出过类似的行动，就是这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然后我也跟小鱼传达的就是，嗯，就是你永远都不要怀疑作品，就是我让你做的一定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这一点其实挺妙的，因为创作者其实是个人的思想是很坚定的， 嗯， 所以他也会很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再发生一些你也不完全相信自己，你也不完全百分之百的照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你愿意接听接纳别人的一个观点，愿意接纳别人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他也接纳了我的，就是他是一个很相互的过程。 哎，做四张都不腻吗？ 不腻啊，我们每天每次，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做音乐做专辑。 那是一个集中期是吗？ 嗯， 你会说啊，我李宇要开始做歌了，然后一段时间就只做这件事。 其实我几乎每天都在跟音乐，就是我的生活一没有一天是不在创作的，哪怕是，嗯，对，我觉得我有底气这样讲，就哪怕说我没有真正的写出一首歌，就是但是我用文字啊，或者是我在脑子里面，因为经常我跟别人交流会走神儿， 嗯， 我觉得我有一根潜意识是一定是在不停的去接收这些东西，它已经改不了了，对，然后 就因为改不了，所以它也不会是一个什么痛苦啊，或者是一个做工作的那种状态，它不是的， 对，又不能说它是习惯，因为习惯代表你可能有一点点麻木， 哎， 也不是，我很难讲， 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对对，如果我想到了我再跟你讲它是什么。 好，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集中的时间是我把它执行，其实跟小鱼两个人执行起来，去录音棚啊或者频繁的去工作室， 嗯， 这种时间每年会有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也挺开心的。嗯， 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说现场唱歌很厉害，你的嗓子是怎么做出来的？你在录音棚录歌是很快的那种还是 分歌吧。 请问这张专辑当中录的最快的是哪一首？ 当时录的最快的啊，我想想啊，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最慢的呢？也想不起来。 嗯，想不起来。 那就是相对比较平均是吗？ 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一首歌。 对，因为我和声都是在我家录的，就是我没有去录音棚录， 所以只是单抠那一个演唱的部分。 对，他其实只要状态达，因为可能前面有 re 几遍，然后进入状态了之后，可能就我倒不能说 one take， 但是可能也没几遍就结束了。 那你也是说了，嗯，来吧，接下来继续来演唱吧。下面带哪首歌曲？ 下面唱， 来一首你想唱的吧。 我都挺想唱的。 那就留萤火好不好？ 好啊。这歌很难唱， 所以才要点一唱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听到接下来我们现场演唱。在微博很多人都在呼唤这首歌曲啊，说来就来。 几个变成一个，一个又变成许多，原来大的寒冬是来自小的不规则，谢谢黑暗从没有真正的吞噬我，最安全最妥帖是沉默会拥抱沉默， 飞过来要停下，光从眼前掠过，绕着不同的轨迹提示着我。我在梦里醒着，像彩云朵走着，记起某一次掉落拯救过我。只要现在看见，当作没有明天，一簇浪漫流萤火照亮我。我离开我身体漂浮，看这一切彩云来真的属于某一刻，而不是执着的要什么属于我。星星升起又落，早已经见过一隅和宇宙，原来身处瞬间里头都差不多。飞过来又停下，光从眼前掠过，绕着不同的轨迹提示着我。我在梦里醒着，像彩云朵走着，记起某一丝掉落拯救过我。只要现在看见，当作没有明天，一簇浪漫流萤火照亮我。我离开我身体漂浮，看这一切在原来真的属于某一刻，而不是执着的要什么属于我。看见看不见的，听见又消失的荧光色的场合，当我书生出另一个时空，伟大和渺小的瞬间和永恒的共存，在这一刻抛下明天的预言，只爱我。 完成度相当高哎，这首歌曲真的不好唱， 很难唱， 接的也很紧， 是的， 然后又很高， 就捏把汗唱的时候，真的是录写歌一时爽，你知道吗？ 录音的时候也觉得难唱吗？ 很难，因为它卡在我很尴尬的一个换声区，但我又觉得给它降 key 又不好听。 为什么要会给自己设置这样一个坎？ 因为我挺想让作品带领我自己，就是活泼一点的，而且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写这首歌的那个动机的那个瞬间，对我来说其实很治愈。 嗯，这首歌太值得聊了。我觉得上来的歌词就抓到我，有几个变成一个，一个又变成许多。原来大的撼动是来自小的不规则。 嗯， 好像越大以后，你会发现，就是生命当中那些小细节，它很重要。 是啊。 那些小细节就像萤火一样，你好像觉得与生活当中的本我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你每一刻的形成都是那一个小萤火形成的那个自己。 嗯， 萤火这首歌好写吗？ 嗯，这个歌写的还挺快的，就是挺 是因为状态对是吗？ 嗯，这首歌是刚开始就是副歌嘛，就是我其实就随便。 好，我们还是得稍微休息了，然后回来再跟大家唱一下。 好嘞。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很好听，它很轻盈， 嗯， 然后又会觉得好像在探索自己的同时，它始终是抱有希望的一面的那一面， 嗯， 可能就像流萤火一样，它是跳跃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傻白甜的跳跃， 嗯，是的，其实，真正让我觉得很治愈的瞬间并不是萤火虫飞到我面前的时候，是它从我面前飞走，就是飞进竹林里的时候，我觉得， 所以那一刻也是一段一段的画面在离开你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吗？可以说 是 执念在离开的那个感觉吗？ 我先说一下我写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我在山里面迷路了，然后雾散了之后呢，我看到了萤火虫，我觉得可能让我 你真的看到萤火虫， 我真的看到萤火虫， 羡慕， 在浙江， 对， 一群一大群， 妈呀！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迷路就是为了让我遇到，可能老天爷让我迷路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萤火虫。然后我觉得我被浪漫的拥抱了。然后呢，我又觉得，在我觉得在这个世界现实生活中很沮丧的时候，我一想到还有萤火虫飞往的就竹林深处，可能它有另一个国度，我不知道，那是我需要想象力来去构建的。我就觉得很安慰，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你永远到不了的远方，但是只要它存在，你就觉得很有希望。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你解释清楚了。 要什么属于我？ 我很喜欢最后这几句的表达，看见看不见的，听见又消逝的，伟大和渺小的，瞬间和永恒的，这是很多时候好像大家之所以想不开的，会困扰的这些原因，大概都是这些事儿。 对， 好，流萤火之后十一点的这个时段怎么办？先唱哪首歌曲？ 怎么办？挺可爱啊。唱一首， 你选择温，因为刚才那首歌算是治愈温暖的。那接下来，因为在看抖音的有些朋友说进来晚了，没有看到唱唱跳跳的那一面。 唱唱跳跳， 那我们就唱唱跳跳一下吧。 击鼓传花好了。 对，这首歌很有意思。好，我看一下你这首歌曲会怎么样的一个扭摆的方式哈。 你们不要总是关注我，我就会觉得啊，那我要扭一下嘛，就是顺其自然吧。 对，顺其自然。好，来看他扭不扭的方式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李宇现场唱跳，击鼓传花。 跳啊！ 哎，这首歌都不唱跳的吗？好嘞，先让他进入一下状态哈。接下来我们跟着李宇一起重新进入这样的一个唱跳的感觉，击鼓传花 again。 今天多一场就被空了几次又吻上，你们都发现他大哭花了眼妆，急着拍他出糗的模样，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你们举一反三的想象，要是没事就要做个道德的王，一次跳进你单调的日常，他那么骄傲，那么装，那么自我，那么漂亮，还不是落得这个下场，他 那么伤心，那么沮丧，那么困惑，那么绝望，他就是活该上了谁的当。 Floppy Clowny Passionate Fun， 这诡异的庆祝加一遍定到加入要厌恶，贪婪的纠正的口误没认真清楚，谁先开始击鼓围观，莫名其妙好像人的爱不过去是从哪里积攒而来的怨毒，下一个人是谁无条件接住没有的包袱，哪里哪里还是你的骄傲，那么装，那么自我，那么漂亮，还不失落的这个下场。他那么伤心，那么沮丧，那么困惑，那么绝望，他就是活该上了谁的当。这诡异的庆祝下一遍定到加入要厌恶，贪婪的纠正的口误没认真清楚，谁先开始击鼓围观，莫名其妙好心人的爱过去是从哪里积攒而来的怨毒，下一个人是谁无条件接住没理由的报复。唯一的庆祝加一遍定到加入谁最无辜，请问有谁真的无辜，没认真清楚，谁先开始击鼓小主，明星明月无知者的救赎，用着只言快自首一般的招数，身上就穿着那干净净的有些者的衣服。 太喜欢了，后面突然间变成了大仙儿的语，好可爱的一首歌曲。我听到这旋律的时候就喜欢的不得了，然后觉得啊，这是李宇，我 啊这， 对，这是大家都会想到抑郁哈，这个抑郁会去到哪个地方？ 抑郁风情吗？ 它是竹林深处的感觉， 这个、 还是印度那边的？还是 这还挺印度的吧？啊。我那段时间可能看了太多印度电影， 肚皮舞的那种吗？ 也不是，就是它其实是在你潜意识里的一些音阶，但我不知道啊，我不是就是特别，我没追究过我到底是哪里来的。 我会想到那个张柏芝演的那个《河东狮吼》当中的那段，她穿着那个印度服装，然后蹦擦擦蹦擦擦跳的 蹦擦擦， 很拙劣的舞蹈的那一段。 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旋律，我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老天爷抓了我的手，我自己很喜欢。 不太像是你写出来的旋律， 但 的感觉， 对，但它就是我写的， 所以它也是不像以往的通过吉他来弹唱的方式来做出来的一开始的节奏 beat。不是，我最近好像除了写慢歌，就是都很少会用吉他来写。 这是新的一个自己的？ 不是，我是觉得有很多就是。比吉他更丰富的东西可以带动自己， 这是这个时代的便利哈，就其实也不用特别懂，但是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感觉对了，好像审美的状态对了， 你得知道就是自己想听到什么了，因为其实做音乐的过程就是听，就你要不停的反复的去听自己的做的东西，然后去修改啊或者什么调动。 抖音的很多朋友都在说这首歌曲真可爱，可能也是刚才你跳舞的那一面很可爱。 哦， 哎，如果是巡演的话，这首歌曲应该会挺好玩的吧？ 嗯， 你应该会带着大家跟你一块有所互动吧？ 我不太会互动，我不擅长互动。 你有没有想过编一些简单的，可能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好玩的一些舞步，让大家跟着一起来跳？ 到时候看情况吧。 啊，嗯，那你该不会就像刚才那样在舞台上这样乱扭一下就算完了吧？这首歌 没有什么好的，那乱扭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是的，但是 大家可以在下面跟着一起乱扭。 好，我想问一下，击鼓传花这首歌曲，它很明确的是跟现在的网络有关系的一首歌吗？ 挺明确的啊。 嗯，你会害怕吗？ 我怕什么？我都写了我还怕。 就是好像现在大家在网络上越来越敢做自己这件事情，会害怕吗？ 嗯，不害怕，因为不是营里面有一句话吗？ 嗯， 众矢之的就是你锋芒毕露的代价，但是我们要讲理。 嗯， 不能说就是，嗯，我很有个性，但我很无知， 嗯， 然后我就到处去宣扬我的这份无知，我觉得这可能不在我的接受范围内吧。 但有的时候好像大家会把自己的情绪面给放到上面去，可是有的时候你会也不确定那个情绪面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自己有的那一面的情况。 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好像大家说的情绪化的话看起来好像挺激烈的、 哦、 但是看的人他自己有时候会内省自省啊、 哦、 自省的时候又会说啊，我会不会真的有他们所说的这种情况。 哦，那我觉得是，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真的不要在自己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发表什么言论。 你现在是一个还激烈的俚语吗？ 我挺分裂的，激不激烈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什么，我感觉我面相还挺多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困扰，就可能有的时候啊，对，很困扰。嗯， 关于激烈不激烈这一面，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哈，在这个时段就给你放出来好了。我又请了另外一个听众来听李宇的这张专辑《造化》，然后他发表他自己对于这张专辑的想法，我们听听看。 Hello， 李宇，我是小鹿陆嘉欣，好久不见。我先谢谢泽华邀请我来录这段录音，让我可以表达一下我对你这张专辑的喜爱。嗯，我很喜欢很喜欢这张专辑，听完觉得很感动，也非常认同，因为它完全符合我心目中所理解的你。你知道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很清楚所谓世态炎凉的人，但是有趣的是你在接受这一切的同时好像也接受自己骨子里那股尖锐。怎么说，就是你的那把刀啊好像都没有被用钝，可能磨得变得比较小了，但是越来越锋利。嗯，这张专辑听完让我觉得有时候寂寞反而能显现出一件事情的价值，就是种宁缺毋滥吧，就是唯有独行过的人才能提出的一种偏见。嗯，这个是我还蛮强烈的一种感受，所以谢谢你，谢谢你，这张专辑真的很棒很棒很棒。 你给小鹿都整来了，你给小鹿的录音都弄来了， 这个算惊喜吧？ 啊，这还挺想不到， 因为完全想不到嘛。 嗯， 因为李宇之前是跟小鹿在小鹿专辑当中有过合作， 嗯， 但其实你们不算熟。 嗯，不算熟。 对，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你听听他的说完以后的感受是？ 嗯，有认真听，他有认真听专辑。 嗯。 但我其实我听的时候都在想，就是跟他相处的一些画面，我觉得他也确实是一个很细腻也很敏感的人。 是， 嗯， 让我最意外的是他说到那个锐利的那一面。 哦，他说刀子感觉变小，但是好像越来越尖锐了。 对，这也回到我们刚才在听之前说到的那个话题上。 嗯， 现在李宇依然是尖锐的，但是依然是也是矛盾的尖锐着。 嗯，算是吧。 不难受吧？ 怎么讲说难受， 就是有的时候矛盾会让自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当然了，但我感觉这个难受可大可小，我感觉人人都难受。 对啊， 嗯， 你这个阶段呢？ 我这个阶段好很多了， 因为在做造和化，刚才也讲到这个概念，一个造是外，一个化是内。 嗯， 又重新捋了一遍自己。 对啊，其实我挺害怕的听上一张专辑的。 嗯， 因为上一张专辑的情绪能量太混乱了，这张我就很喜欢听， 我自己有的时候坐公车我就会听，然后我从头会去，它会给我带来更多新的东西。 那也是更统一的一个俚语哈，相对来说。 嗯，你说整张吗？ 对，造化这一张。 嗯，挺是我比较松弛的那个状态。 好，请小鹿杜嘉欣除了录专辑的感受以外，我还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哈。 嗯， 请问如果是杜嘉欣来问你一个问题的话，他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你会好奇吗？ 啊，他问我吗？ 对，他问你一个问题， 还挺好奇的。 你觉得会是哪个方面的？ 嗯，那音乐方面的吗？ 好，我们听听看。 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歌画面感一直都很强烈，尤其是常常会有很多的天气现象，像是迅雷啊、骤雨啊、梅雨之类等等。对，甚至你的名字本身就存在了一种天气现象，所以我想问问看你，如果要用一种天气现象来形容自己，你会说是什么？我心里其实有一个我的答案，那就等现场泽华再告诉你。但是首先我想听听看你怎么说，我还蛮好奇的。然后最后不免俗的，祝福你能顺利，祝福你继续走好自己的路，成全你想成全的，开开心心，希望很快能再有机会见面，拜拜。 没想到吧？ 哦， 问题的角度 这还挺难的。要用一种天气现象来形容我自己。 嗯， 我可以用一种灾难来形容我自己吗？我说什么 是哪一种灾难？ 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地震。 哇哦。 就是我觉得就到处在坍塌。然后天气的话 那其实是接近的。 什么接近？ 他的答案是接近的。你先说你的天气现象。你会用那听起来像是海啸。 挺像的。其实我刚想到了，但是我想说地震跟海啸会不会毁灭性太强了。我刚才本来想到说冰雹算是也是灾害的一种吧，海啸也是。 是我觉得他给出来的答案可能更接近。 是什么？ 龙卷风。 我之前想过，但我觉得龙卷风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你知道我的人格，我做过人格测试，我的人格就是在风暴的中心，不知道这可说出来，风暴中心抠脚，就是 风暴中心。这不是那个权力游戏当中的龙母吗？ 对，就是风暴中，就是你身处风暴中心但不知道 啊。 所以我应该不是，但我知道在他眼里我应该是龙卷风 啊。你所以你都不用听，你都理解哈。 我能理解。 我立马就追问为什么是龙卷风。我觉得超出我的想象了。他说他其实并没有太仔细的想，只是一个直觉。然后后来他想一想，他觉得可能是前一秒平静无波，后一秒滔天巨浪，可是事出必有因，通常都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累积的。 啊，是的，事出必有因，我非常的赞同。 哇，这样看来小鹿真的是很细腻哈。 他很细腻， 就只是音乐上的合作，然后对你这个人似乎就有了还挺对的一个认识。 因为我们其实有聊过天的。对，就是我们在庆功宴上啊什么的也会聊天，我有一些交流。而且我觉得小鹿是一个对文字很敏感的人。 是 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微博上可能也会看到 彼此哈， 对，看到就是平时 po 的那些东西，他也会对想一想。 好，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下陆嘉欣的专辑《落落大方》哈，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 对， 来，接下来这一时段聊到这么多，你会唱哪首歌？ 聊了， 还是我直接点？ 你点吧，我们刚刚聊什么我又忘了。《 荒岭十二巷》好不 好？好。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一边看直播，一边随时跟我们互动。荒岭十二巷。 敲打半透明的屏障，惊动了几只脚的羊，为什么我 听见了歌唱，嘲笑声在头顶回荡，没有固定的方向，好让愤怒恐慌都变得具象。我也太空旷，我的贪婪你的夙愿都无处躲藏，近在眼前纯洁无瑕，分裂的月亮悬挂在树上，指引我的肉身凋尽，时而个幻想，小女孩撕咬已断裂的秋千，这里的人只有嘴巴没有双眼，是想发芽树根融化全都看不见，快灭绝的蝴蝶这小猫的墓穴，心如真相吐出谎言，还人人呈现冷静的将情绪之间，大雾风沙水却流往花园， 周六晚上听这个《荒岭十二巷》，我觉得特别合适。 为什么？ 像在看电影一样。 哦， 你刚才这首歌曲是唯一唱完以后没有立马坐下来的。 哦，对。 为什么停顿了一下？ 嗯，这还挺，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巧合。 也不是说进入到那个所谓的 也进入，我其实每首歌都进入，但只是这首歌可能更沉，因为我每次唱它都挺有画面的。 它很像一部电影，它不是一个画面，它太多的画面了。它就是一个， 正好是，如果就是大家去看的话，真的是十二个画面，就是我排列过， 然后都是跟这个时代有关系的十二个画面。 嗯， 总结起来难吗？ 挺难的。 应该不止十二个吧，你得挑出来十二个。 我其实这十二个并不是说一个就没有那么具象， 嗯， 他只是说他给我的直观感受吧，就是我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的感受就是统合了这几个分裂的。 okay. 听感也很丰富，我们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嗯，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会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更是同时开放，选择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进行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也会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各位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拿。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收看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距离今天节目结束还有最后28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刚才倡导到这一首荒岭十二巷，然后说到的画面感，没说完的是这个听感上。这首歌选用了歌剧的段落呗。 是的。 歌剧也是你涉猎的。 歌剧是小鱼想的主意，但是我在给他教 demo 的时候，我自己唱了一段，就是但是随便唱的。 你会唱吗？ 我不会唱， 就乱唱的是吧？ 就是对，就是以前有点可能美声功底，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唱这个旋律很好听，但现在这样更好听。 荒岭十二巷，那这样说起来的话，这张专辑的内容好像荒岭十二巷应该是最难归纳总结的吧？ 你指的归纳总就是创作的过程当中吗？ 对，因为它涉及到了12个面相。 是12个很荒唐很荒诞的样子吧。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的电影。 不幽默吧， 昆汀感觉的。 嗯，就是很像，真的很像一个舞台剧。 嗯， 或者我真的觉得我在写它的时候掉进这个环境里面了。你不觉得只有嘴巴没有双眼很适合形容这时代大部分人吗？ 嗯， 就他不会自己去看，但是他一定是一个大评论家。 嗯，你有过大评论家的阶段吗？ 嗯，没有，我会跟朋友讨论。 你喜欢大评论家吗？ 我不喜欢，但是换个角度，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否定自己，就是我会两个人格对话，我一边去想说我又讨厌大评论家，但我又想说人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所以 那你会觉得你在创作当中的李宇那是一个大评论家的一面吗？ 大审视家。 嗯， 大审视家。 但你在评论着感受着 感受 消化着。 评论不是的，评论是一定是有一个立场的，但我觉得我只是阐述者而已。 所以李宇在创作当中几乎不去阐明自己的立场。 嗯， 还是从不。 几乎不吧，没有说从不。嗯，对，没有说从不。 好，然后跟以往的李宇不一样的是，现在李宇也是主持人了哈。 什么主持人？ 你自己不也有自己的播客节目吗？ 我很早就有了，2017年就有了。 哎，你在做播客节目的时候，你会聊什么话题？ 我会看我是自己 我录，还是跟别人聊天。你要不要有机会来上一下我的播？ 好呀好呀好呀，你是主持人的身份哈、 对啊。 哎，请问如果是主持人李宇来采访李宇这张专辑的话，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会对什么好奇？ 我吗？我没有办法采访我自己。 你跟音乐人聊天的时候，你通常会对什么好奇？ 我对音乐人不好奇。我觉得大家都很 真相了。 对，我反倒是对别的行业的人很好奇。因为我太知道我们平时都啥样了， 也好也不好。有的时候太真相也不太好哈。 但我心中对音乐人的，就是我不太容易把一个人限定，就是把他形容为是音乐人的。 啊，即便他是做音乐这事儿，他可能不光是音乐人这样的一面，或者你直接把那一面拿掉。 我愿意称之为是音乐从业者。 好，那从这角度上，我也是音乐从业者。 嗯， 来吧，我们最后时间有限哈，唱哪首歌曲？ 唱，还有哪几首没唱？我有点忘了。 刘鸦《风雨桥遗址》。 那我给大家唱 好多呢。 《风雨桥》吧，用吉他。 好，终于来吉他这一面了。今天晚上都没有见过弹吉他的李宇。哎，这首歌曲也是用这个吉他来创作的吗？ 嗯，是的， 为数不多的哈。 嗯，是张一张的为数不多。哎，卡住了。可以听到我，可以听到我声音是吧？ 可以的。 嗯，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现场弹唱的《风雨桥》也是《造化》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哎，你别急着收，既然拿出来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再给大家弹一首好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倒春寒》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的一开始的，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一首歌曲，然后有很明确在说的。到最后一个，通过刚才我们所听到这样的一个吉他弹唱的这首歌曲，又给它回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自然的状态。这是张专辑当中好像从一个激烈的表达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收尾， 嗯， 像是一个晚安曲一样的形式的一个结束。我觉得另外一首《流鸭》好像也适合弹唱。 哦，也可以。 来吧。 好。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也可以看到。喜欢刚才这个吉他弹唱版本的《流鸭》哎， 嗯， 我觉得这个版本好像又回到了刚才那首歌曲的状态当中。它严肃的话题却是一个温暖的一个包裹。 嗯，你觉得它严肃吗？ 我觉得挺写的挺犀利的。 嗯，是的。 然后也挺赤裸的。 嗯。我觉得，哎，我也不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可以少说一点。我觉得， 为什么？ 反正我觉得可以少说一点。 我有一个挺好奇的问题哈，请问李宇在创作《造化》这张专辑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一个清醒的状态吗？ 你指的是 因为不断的去 这个多不多还是 就是精神上的清醒的状态吗？ 我精神上还我自认为我精神上好像清醒的时候挺多的，大部分吧。我还挺想要不清醒的时候的， 那时候也不是不清醒的， 只是感官会被放大或者短暂逃离那些比较具象的痛苦，让它就是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挺，哎，为什么说到痛苦这个词，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只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但是我还很喜欢， 就是不太好讲，因为大家如果看整张专辑的歌词的话，你会发现李宇探讨了很多很多很多， 嗯， 而且其实在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见是自己在怎么样的去自觉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就很多我认识一些我很佩服的创作者，无论是任何行业的，任何领域的创作者，我觉得他们都，我好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才逐渐的理解了他们，就是那些前辈们，然后而且我好像也能真的理解。我之前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句话，说痛苦是真诚创作的人才配得到的奖赏。 嗯， 我觉得不知道，我总是能想到这句话。 然后我还特别好奇的是，李宇都到第四张专辑了，他还是能有这么多东西再去跟大家去聊再去挖 啊？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是啊。 对，我有时候我会害怕我自己。 四十首歌了，还有东西再去，还在聊自己，还在挖自己。 嗯，对，这听起来很凡尔赛，但是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个， 所以你觉得还没有挖完是吗？ 我也不知道，我可能要就之后才知道。但我现在 有掘地三尺的那个状态了吗？ 也不会，我现在还是会，不知道，我对创作有依赖。 嗯， 对，我经常跟我经纪人说，我说你把我的手绑起来，我不想再写歌了。然后他就说，绑不住你啊，你因为我自己还是会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当下就给别人分享，就我会给他们听或者给小鱼丢过去。 嗯， 我就不知道，就是那些很，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逻辑很混乱。 你给自己写歌跟给别人写歌是一个状态吗？ 给别人写歌是指说， 就比如说别人找你邀歌， 邀歌，一个状态啊，因为 也是在写自己。 对，因为他还是在我自己的逻辑里啊，他还是在调动我自己的情绪啊。 嗯，他是一个可怕的六压。好的，时间该到我刚才说到了三首我很喜欢的其中的一首了，烈日剪的时候了。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 去不见风隙，不见冬雪，烈日长绝。 是表写行是非，没有形状却能作风所养的智慧，白昼满城是无一物，往前不对又无处可退，遍地沟渠不见缝隙，不见洞穴，烈日长卷 完全进化之后的李宇了，有一种俯瞰大地的感觉。这首歌曲原本想叫的歌名比后面起的这个歌名要更加的直给的哈，后来还是收敛了一点。特别好的是在聊天室刚才洛凡一晨说听完这首歌曲立马就要把这首歌曲加入到歌单当中。 哦，真的谢谢他。 对，如果你也是同样的感受的话，这首歌曲叫做 烈日简， 请柬的柬啊， 对，请柬的柬。 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本来说要跟大家完整的唱完这张专辑，但是发现果然还是我们聊的更多了一点，所以如果剩下两首歌曲当中你来选一首了作为最后一个安定曲目的话，你会选哪一首？生命之灵和遗址。 嗯，我会选生命之灵吧。 为什么？哎，等一下，这首歌你有要说的话吗？ 哪个？ 就是我们刚唱完的《烈日简》 吗？ 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创作手机， 然后大家看一下 MV， 这个 MV 很值得一看。 哦、 对、 嗯， 然后这张专辑李宇拍了好多支 MV， 三支。 对， 嗯， 一下变得很有钱的样子哈，拍了三支 MV。 有一支是我的发小友情赞助我的， 哎， 刘英火那支。 但是拍都很好， 嗯， 所以大家就是视频号就能看到是吧？ 对，就是在收听就是音乐平台上就可以看。因为那个列表就有， 然后我也很期待这首歌曲如果是在现场演出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嗨的一个情景。 嗯， 比之前的那个女巫和闹海的哪吒的时候好像还要更激烈一点。 反正北京的时候你一定要来。 好，北京我们可能还不太确定哈，现在有确定的场次吗？ 现在还在就是安排，但是今年是有的，今年是有的。 好，我们希望大家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同时，尽早的可以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场。 嗯， 那最后我们就来生命之灵。好，最后一首歌曲《生命之林》，我们继续有请李宇。 覆盖在土地中 像夕阳切割，或将经纬发端，堆积成惩罚去泛滥。雪一起融化蒸发，那颗心也是像灰尘一样飘落雨下。 开心，今天跟李宇畅聊了他个人的第四张全创作专辑《造化》。如果之前不是很熟悉这张专辑的朋友们，多去听一听。但如果你要是已经听过很喜欢的话，记得在这个每首歌曲底下留言哈。 嗯，对啊，我也挺喜欢看到大家的反馈的。 对，说一说自己的感受，不要单独的一个好听，好像不太容易接下文。两个小时很难把这张专辑的所有的想法都给聊清楚，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个阶段的李宇在《造化》这张专辑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相对自洽的一个状态。 嗯， 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这种自由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也希望早日可以看到你的演唱会。 好， 在舞台上继续的疯起来。 谢谢你的祝福。 好，希望早日变成那个唱跳的那一面。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来及跟大家分享的遗址，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